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他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把握每个瞬间。 北京时间晚上的9:02，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燃在东京之体坛研习社，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慧凡，现在是21:02了啊，我们也是看到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是中国军团的内战啊，还是内战看着心里更踏实一点啊。确实这个陈梦跟孙颖莎，现在是陈梦3-2领先，现在进入到了比赛的第六局，双方又在第六局打成了5-5。 没错，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激烈啊，双方的这个特点非常的明显，但是都是国家队的队友，是知根知底的，因此这场内战现在可以说是高能不断。 哎，确实是啊，我们也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体坛研习社》啊，今天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板块啊，我们在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跟几位大咖名嘴来关注着整个东京奥运的进程。首先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女乒吧，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奥运看女将啊。确实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女将精彩的发挥，尤其是在今天，从今天上午开始的游泳赛场，张雨霏啊，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将啊，就是创造了历史啊，一直在自己的200米的蝶泳的主项上，还有在女子的4x200米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都是接连的拿到了2枚金牌。 没错，可以说是这个现在来讲，东京，我们的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女将啊是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都说女子能顶半边天， 是， 在这个奥运军团当中，女性的作用真的是不言而喻啊。 我们就跟几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咖名嘴一起来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连麦的几位嘉宾啊。 是，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马上在乒乓球这个话题当中将会连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清瑞。清瑞也曾经是乒乓球的专业的运动员啊，对乒乓球这个运动是非常熟悉。现在已经看到清瑞在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了。 Hello， 清瑞。还有 郭伟郭大爷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就在界饼就在我们隔壁一路畅通的郭伟老师啊，也是今天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现在女单的决赛正在进行，那清睿是不是先给我们来说一下呀，看这个女单决赛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尤其是在今天的上午的时段啊，这是很关键的，我们打掉了伊藤美诚，确实像刘国梁指导所说的，没有让对方活。 喂。清睿，再把麦往嘴边上靠一靠，清睿。再把麦往嘴边上靠一靠，对，会更加的清楚。 嗯、 对，是的， 是的。 就觉得这两 位队员呢，互相都比较了解对方，所以就看谁在现场的发挥好，谁的心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可能获得这次的冠军啊。那么从目前来看，现在场上比分是陈梦大分3-2领先，小分是6-6。 嗯。 那么其实从第一局开始上来哈，感觉孙颖莎的状态是更好一些，从气质上上来是压倒了陈梦。 是 是， 是，确实是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在今天的这个女单的决赛当中，看看是小将孙颖莎能够突出重围，还是相对老的老将陈梦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总之这个金牌已经是被我们收入囊中了。 是 啊，其实今天更为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今天在半决赛里面孙颖莎跟伊藤美诚的对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对决从混双这个全新的奥运项目就已经开始了啊。其实那边是不是可以听得到我们比较清楚的声音？ 对，可以听。 啊，可以听得清楚。 这个今天把美诚给拿下了，这好多看乒乓球迷都特别的开心啊。伊藤美诚可以说在对中国的这个球员的时候啊，他都是曾经取得过胜绩啊，感觉这个队员在这一届奥运会拿了混双的金牌之后，好像确实有了一定的突破吧，突破了一层这个天花板啊，但是遇到我们中国队的这个孙颖莎的时候，感觉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清睿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在哪些点上要领先于伊藤美诚呢？你觉得？ 那么看今天上午的比赛呢，是孙颖莎4-0战胜了伊藤美诚，也让我们学会了一个新词哈，就是杀气腾腾啊。那么因为混双的原因呢，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格外的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呢，两名呢他都是00后选手哈。那么这场比赛呢，虽然最终是孙颖莎4-0战胜了伊藤美诚，但是其实每一局其中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起伏的。那么比如说呢，我觉得这个像伊藤美诚，他的发球比较好，那么孙颖莎今天做的比较好的呢，就是说对他的发球吃的不是很多啊。 像这个孙颖莎也调整得非常好啊。那么在开局的时候，孙颖莎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1-7落后3-0，最后呢能够在这围胜连追8个球以战胜对方，也是心态上面战胜了伊藤美诚。而且我觉得呢，就对于大比分落后而且能反超来说呢，应该说对队员的气质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掌声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方来说呢，就是压到了对方的气势，所以我觉得在心理上面中国运动员不要怕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可能在赛前会喊得比较凶，所以大家说话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伊藤的发球，其实主 是 主要是适应了的话，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因为说中国这运动员的上这个陈梦啊，包括所以应该说还是技术的来讲，包括各方面来讲，还是水平是在他之上的。 确实 这边冠军出来了 陈梦 战胜了他的队友 孙颖莎、 但是两个人共同的举起了五星红旗， 真是我们最期待就是看到这一幕哈， 是 非常保险的一枚金牌， 是 中国乒乓球队女子单打的决赛，现在陈梦已经是拿到了这一块金牌。刚才看到这已经连到我们直播间的郭伟老师，现在依然是一张照片，还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哈。一会儿我们跟郭大爷再联系联系，说换姿势已经待不住了。 当然这边还想问清睿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据你观察，就是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流派啊，是哪一种流派比较占上风啊？我们关注到伊藤美诚，他是打得非常快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而中国队有关注到陈梦，他这个弧线啊，包括孙颖莎的弧线都是很出色的。你所关注到的呢？这个现在的流派。流派啊，是哪一种流派上风啊？我们关注到伊藤是打得非常快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而中国队有关注到陈梦，他这个弧线啊，包括清睿。 你所关注到的，对，其实我觉得康老师说特别对。首先在乒乓球上面的主要就是两波，一波就是以速度取胜，另一波呢是以旋转取胜啊。那么其实今天的决赛孙颖莎可以说就是速度派的这种代表人，而陈梦呢是他的旋转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也能看到，但是我们也没法说到底是速度旋转更好，只能说看谁的技术可能更全面一点。那么孙颖莎和陈梦他们两个呢都反胶打法，而伊德不太一样，他是正反手， 是 生胶是更偏快攻一样的打法，因为这个生胶嘛，首先它的旋转反胶的，它的打法呢就反手这个弹击，应该说是给中国运动员也确实制造了不小的。而且刚才说到日本选手嘛，我觉得这次孙颖莎是4-0战胜了伊藤，但是我觉得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呢，伊藤美诚仍然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手，应该说他会不停的给中国队制造困难。 是的 啊，这虽然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一次在混双这个项目上啊，他们已经是如日本队多年所愿啊， 对， 因为他们已经期盼这枚金牌很久很久了，我们也是对这样的一股势力吧啊，好好的去做好准备，在战略的调整上更好的去针对对手。 在混双这个项目上他们已经是如日本队多年 对，看到这边有我们的其他的几位嘉宾啊，我们先把 其他的嘉宾都拉进来 啊，我们先把丁指先拉进来。刚才郭大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但是一直一个照片的状态，我们等等郭大一会儿再重新的跟我们连上麦啊。丁指好， 其他的几位嘉宾啊，我们先把 哎，丁志您可以离自己的麦更近一点啊。大家都在说大爷可真不容易，都给卡出去了。 是。 哎，慧凡好。 哎，丁志好。这边我们今天也得聊一聊中国女排的事儿啊。中国女排输了三场了，非常可惜的一场比赛。想让丁指给我们解读解读中国女排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 丁指好。这边我们今天也得聊一聊中国女排的事儿啊。中国女排连输了三场了，非常可惜的一场比赛。 来，丁指给我们解读解读吧。 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中国女排作为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所有的队伍呢都会把她作为最重要的对手，所以所有的队伍在跟她打比赛的时候都会全力冲击。即使输给了中国女排也很正常，因为你是奥运冠军，所以这个对于其他队伍来说，因为这三场比赛说实话，无论是土耳其、美国和俄罗斯，他们都是发挥出了自己队伍的上限，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这样的话呢，就是完全抑制住了中国女排，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赛会制的比赛，第一场比赛特别关键，因为它不像联赛，说你打完了以后你有充分的时间，比如说刚刚结束国家联赛， 你打完了以后，你有一周的时间进行休息调整，身体的恢复啊，心理的恢复。这种比赛就是隔一天打一场，隔一天打一场。 是， 如果你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好的话，后边的比赛如果你不能及时调整，就很有可能像目前这种状态。 真是今天下午的这一场跟俄罗斯之间的较量啊，也是让我们看到，哎呀，就本来是在赛点的时候是有机会拿下来的，但是很遗憾啊，就是在那个延误战机的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破掉啊，我们的发球局呢又让对方抓住了，所以现在中女排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在三场输掉的比赛当中，其实进攻端都是有一些问题的。今天下午跟俄罗斯的这一场，我们是看到除了领赢是27分啊，拿到了这个得分王，在进攻端有一定的表现之外，其实其他的进攻手段还是相对的比较单一的。那丁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当中，其实进攻端都是有一些问题的。今天下午跟俄罗斯的这一场，我们是看到除了领赢是27分啊，拿到这个 丁指给我们解读解读。 之外，其实其他的进攻手段还是相对的比较单一的。那丁指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女排呢本身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作风很顽强的球队，我们的很多优势，比如说发球、进攻、拦网、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实际上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打到目前为止，这三场比赛我们的优势体现的都不明显，而且呢，就是，刚才说了，就这些队伍跟中国队比赛的时候，他们都会发挥到上限，比如说第一场比赛的土耳其。的经验，卡拉库尔特他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8分，然后在中国队美国队的比赛当中，他的接应汤普森得到了34分，今天的比赛他的这个小将费德罗夫采拔得到了28分，就是说，这些实际上他如果或者是跟不是跟中国队的比赛，可能这些球员不会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我们的这个在拦防环节。肯定是做的不够理想，同时我们的进攻，因为这三场比赛的数据都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进攻都远远少于对手。第一场比赛我们的进攻是28分，对手是46分。对美国队的比赛是，我们是45分，对手是58分。今天的比赛我们是63分，对手是77分。也就是说我们的优势环节没有发挥出来，而且呢，今天在这个。 是， 确实像刚才丁指所说的哈，就是真的是在这个，尤其是进攻的环节，其实别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这些主攻啊，他们都是能够发挥出这种绝对的优势，但是很遗憾，中国女排现在因为 不下球， 不下球啊，再加上朱婷的这个伤势，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来看看郭大爷这边，哎呦，终于这个已经是动图了啊，已经是视频状态了，不是照片了。来试试有声吗？ 绝对的优势，但是很遗憾，中女排现在因为 不下球 啊，再加上朱婷的这个伤势，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哎呦，终于这个已经是动图了啊，已经是视频 能动 上 了， 好， 能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Hello， 图有声吗？ 有声，有声，听得到， 可以，好，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没问题啊。今天下午。郭大应该也是可以听得到，可以听到，就是有点延时，跟我们这儿有点时差。 有声，听得到。 有声，好嘞，好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连麦， 没问题。 对，人生第一次连麦，从这个紧张的状况就能看出来。 听得到，可以听到，就是有点延时，跟我们这儿有点时差。 那今天下午您在看这个女排的比赛时候啊，我知道这也是您看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比赛。 这延时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啊！ 真 是我第一次连麦那话是大概一分半前说出来的。 当然看了这个。 您在看这个女排的比赛时候啊，我知道这也是您看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比赛。真是。 好， 当然看了这个， 来， 我们也请郭大爷说说哈，今天下午来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时候，因为跟俄罗斯这场啊，真是咬得非常紧啊。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在第四局的时候拿下这个比赛，但是很遗憾，这比赛被拖到了第五局。真的这个最后还是让俄罗斯拿下了。那这样对于中国女排而言的话，小组赛当中想要出线现在就非常的悬了啊。接下来跟意大利这场比赛打的究竟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能够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不知道郭大爷在看女排姑娘的比赛的时候您心情是什么样的？ 而言的话，小组赛当中想要出线现在就非常的悬了。接下来跟意大利这场比赛打的究竟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能够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郭大爷在看女排姑娘的比赛的时候您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看女排的比赛的时候，今天下午就是看到第四局，我印象应该是在有一个比分是大概其实是19-12吧，也不是19-14。然后呢，因为我要去我妈妈家吃饭，所以就在这个比分的时候，我当时心想可能稳了啊，大概5:30左右的时间吧，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我就出门了。 嗯， 没想到回来之后呢，到我妈妈家一看呢，得竟然输了。哎呀，当然这个呢也不能完全的没有想象，因为之前呢头一场比赛我没有看，但是呢第一场比赛我还是看了的。这个整体上感觉就是女排姑娘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另外呢这个朱婷的这个伤也确确实实是能够看得出来伤的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我能感觉到女排姑娘打的是非常非常努力，输了是特别特别可惜，但总体来讲也是这种实力的体现吧。你比如说我能感觉，因为排球我平时看的比较少，但是我能感觉到咱们女排姑娘这个主动扣球啊，就是扣杀，这个得分比较少。你看这个赢的那两局对方失误也是比较多， 对， 另外就是关键球的这种处理好像把握的也不是很好。你比如就是那个是19-12还是19-14，我总觉得应该差不多了的时候硬生生让对方给撵上来，这个在似乎在以前中国女排身上是看不到的。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存在，不过我也希望这个女排姑娘能在下一场比赛能够好，哪怕只有理论上的那点出现的可能，咱们也不能够放弃。 是，郭伟看的是非常的仔细，你肯定也观察到了俄罗斯队各种娃啊，这是什么卡楚科娃，这个娃那个娃的啊，一个个真的是生龙活虎，而且就在你说的12应该是比19领先7分的时候，中国女排突然就断电了啊！那会儿可能大家看这个比赛都挺揪心的啊。想问问郭伟，对中国女排现在这些队员当中啊，你的这个印象最深的有哪几位呢？最喜欢的哪几位？ 12应该是比19领先7分的时候，中国女排突然就断电了啊！那会儿可能大家看这个比赛都挺揪心的啊。想问问郭伟，对中国女排现在这些队员当中啊，你的这个印象最深的有哪几位？最喜欢的哪几位？ 我觉得这个朱婷，肯定是啊。这个其实我上次看中国女排，真的我今天还想来着，其实就是看那个夺冠的电影，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对女排并不是很了解。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很多让大家喜欢的女运动员。这次真的是很多女运动员，我也被圈粉了。你比如说咱们的首金的这个运动员 杨倩，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稳。我是目睹了她夺得首金的这个全程，包括她的第二枚金牌，真的是特别稳又特别可爱的一个00后的小姑娘。啊，未来真的是前途无限哈。当然还有这个女篮3-3，对，女篮3-3，这个比赛咱们是夺得了铜牌，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也欣喜。我也会被这个号称中国的女乔丹的那个穿着23号球衣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王丽丽 啊，王丽丽， 对， 圈粉。另外还有那个据说这个是在赛前剪掉了一头长发，帅气了起来，就是叫 杨 舒 雨 的那个球员，印象也非常深，6号。可以说是这个女孩要是帅起来就没啊，王丽丽，对啊，不是什么杨舒雨啊，就是还有这个岩石啊，真的是女孩帅起来就没男孩什么事儿了。 是， 对， 啊， 就真的是特别特别，就是完全被圈粉了吧？包括我看了女篮的那场比赛，跟波多黎各，我就跟看那个梦之队的比赛差不多了。 嗯， 那个还有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羽毛球赛场上的那个。说 C 语言的啊，呐喊的那个运动员忘了叫什么了啊，因为他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情绪，应该在场上叫起来、喊起来，就对了。 嗯、 你看这边已经有这个我们网友告诉大爷，那是陈清晨啊。虽然说我们这延时确实是时间有点延的，太过了啊，在30秒以上。不知道大爷那边接收到没有？ 嗯，是。 你看这边已经有这个我们网友告诉大爷，那是陈清晨啊。 陈清晨，对对对，陈清 晨。确实是时间有点延的，太过了啊，在30秒以上。不知道大爷那边接收到没有？ 我上次去月球也是这种延时。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女将确实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啊！顾伟平时本来就是非常关注体育的，世界杯、欧洲杯，你都没少看啊。这回奥运会，你最关注的项目是哪个项目呢？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女将确实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这个大爷还在那边，还在继续接收着啊！我们真的是 月球的信号， 真是月球信号。 对， 这回奥运会。你最关注的项目是哪个项目呢？ 其实说到奥运会，我还真的对这个平时喜欢那些项目，比如篮球 啊、 足球啊，并不是啊，对，又断了，没事儿，我就说啊，我听着你们的问题了，然后我就说，我还并不是很看这个奥运会上的这种球类运动，因为毕竟没有咱们的男足、男篮和男排嘛，对吧？所以我还想借着奥运会这个，这个契机，我想关注一下，比如说什么举重啊、射击啊，就是其他非这些球类运动，什么游泳啊，包括今天下午我也是看了这个女子200米的蝶泳的金牌，的产生，包括4x200米自由泳的那个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个比赛，我也被这个张雨霏，圈粉了，啊，这个她参加完这个。蝶泳的比赛之后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昨天晚上就看完这个举重的那个比赛之后，不是举重，体操的那个比赛，就是一日本选手一脚都踏出去了，然后愣得一冠军的那个比赛啊，我看完那个之后，我只要是看到这种类似于这种咱不叫花边吧，这种场外的这种因素，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忿儿啊。我想说说，因为咱不是专业体育的记者主持人，咱们是就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啊，我只要是看到这种，你比如下午张雨霏，她据说是在颁奖之前，本来是有1.5个小时的这种调整的时间，因为她马上要参加4x200米的自由泳了啊，这个但是因为什么颁奖的这个仪器是什么颁奖台啊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盘外招，也不叫盘外招吧，反正就是你懂的。这个我就心里特别特别难以平静吧。我希望这届奥运会吧能够往后发展呢，咱们能够本着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啊，咱们的运动员呢能够发挥好，不要被这些盘外招， 我们懂的， 所打扰。 是，确实在这个东京奥运的赛场上，这种主场优势真的是一个躲不过去的一个环节。 对，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赛场上看到自己家的运动员啊，受到了或多或少这个委屈，真的是觉得哎呀，心里不忿不平，跟大爷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但是这也是在竞技体育里边非常正常的一个环节。知道大爷频频点头啊。也是在一直用一个超慢速的0.5倍的速度在接收着我们的信号。 是啊，就好像《大话西游》里边的唐僧一直说话啊，在一直接收着这个信号。当然了，有所谓的意难平，那肯定有我们非常看起来非常爽的项目啊。也想请郭伟跟我们说一说，就看什么项目感觉到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爽，有没有？ 对，因为咱们也并不完全是这个受盘外招的影响，你比如说女足， 那肯定有非常看起来非常爽的项目，也想请郭伟跟我们说一说，就看什么项目感觉到特别的 开心，特别的爽，有没有？ 我觉得这次看女篮，我就特别特别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女篮、女排和女足同时亮相，然后那个女排先是输了，然后呢女足又输1-2。 是 这个，但是篮球呢应该是最后出场的。 嗯， 一下我这气就顺了，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女篮这茬运动员里真的是有，可以说吧，就放眼这个女子篮球世界，这个篮坛是世界级的这种球星。你比如说咱们那个俩大高个儿，俩中锋，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 韩旭， 韩旭应该是在美国 WNBA 效力， 嗯 啊，真是厉害啊。还有这个李月如， 嗯， 也特别特别厉害。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种世界级球星的，这女篮世界级球星的，包括李梦啊，包括一会儿咱们要连的，对，包括一会儿咱们要连这个张云松指导啊，这个也有他的弟子在这个国家男篮，那不什么国家男篮， 嗯， 国家女篮里边啊，对，我真是觉得特别看好这届女篮能够这个走得更远一些。如果你说在奥运会上关注最关注一个这个集体项目，我真的还比较关注女篮。嗯 嗯 嗯， 女篮让我看着太爽了。 嗯 嗯， 女篮的姑娘们真的是很给力啊，很提气。无论是三人制篮球还是五人制篮球啊，那三人制篮球已经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五人女篮还要在明天就即将要迎来跟澳大利亚的小组赛了。 是， 嗯， 这 一次所以我们也是共同的来为女篮继续加油。 对， 嗯， 这一次国际篮联也非常的这个给面子啊，啊，给我们排在了这个实力榜的第四位，所以大家都是觉得，哎，对于中国这个五人女篮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咱们能不能冲击一下前四名，是吧？甚至冲击一下奖牌。 这次国际篮联也非常的这个给面子啊，啊，给我们排在了这个实力榜的第四位，所以大家都是觉得，哎，对于中国这个五人女篮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咱们能不能冲击一下前四名，是吧？甚至冲击一下奖牌。 嗯。是，当然这是对于成绩的一个要求了， 嗯， 相信 女足我觉得， 嗯， 我还说吗？ 嗯，您继续， 继续 继续说说女足。 嗯，说说女足吧。 是，当然这是对于成绩的一个要求了， 嗯， 相信， 女足，您继续， 继续 说说女足。 我觉得是这样，女足你看一上来先输8-70-5，后来又4-4，王霜一个人 solo 了四个，这个后边又2-8输给了这个荷兰。咱们央视一著名的主持人说不要骂，因为有些球队可能还没有去。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是挺好的，因为没有常胜将军嘛。但是是不是也能反映出比如说这个技战术啊有点单调啊，这个或者只依靠啊王霜一个人这种明星啊之类的，啊这种我就不评论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张云松老师进来了啊，张指导也进来了，对，好，那个反正希望女足再接再厉吧，嗯， 哎，正好看到云植也进来了啊，那我们 大家好 ，hello， 哎，云植 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上次是5年前，嗯。 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上上届奥运会的时候， 里约的时候， 看到云植也进来了啊，那我们 慧凡好， 哎，云植好 。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女篮吧。那女篮的姑娘们，三人女篮的姑娘们已经是拿到了一枚铜牌。那云芷其实也带过三人篮球啊，真的这一支女篮的队伍也很不容易，这在奥运会上是一个全新的项目，能够担任这个创造历史的角色。您来总结一下吧，女篮姑娘们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 那云芷其实也带过三人篮球啊，真的这一支女篮的队伍也很不容易，这在奥运会上是一个全新的项目，能够担任这个创造历史的角色。您来总结一下吧，女篮姑娘们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 首先从成绩上来说，我觉得是可圈可点啊。那其实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我也说了，就是为什么三人篮球的女篮能够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比较好的名次，那我觉得有两点吧，主要第一点的话，那么在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上，咱们国家应该说算是开展的很早的，那早在2010年的时候，第一届新加坡青奥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有三人篮球的比赛，在那届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就取得了女篮的冠军。那么之后在2019年，我们也是获得了三人篮球世锦赛女篮的女子组的冠军。那一个是开展的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群众基础也好，然后从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那么所以在这届奥运会上，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嗯，云芷，三人女篮的这个选材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选择包括这个王丽丽等等的队员，之前在 WCBA 也有过很好的这个表现啊，但是在三人女篮里边看到了她身穿23号，仿佛这个乔丹附体一般啊，真是这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一个表现啊。您觉得未来我们这个三人女篮在选材方面啊，是否有可能会从 WCBA 啊五人女篮里边选择更多的这个苗子呢？ 看到了他身穿23号，仿佛这个乔丹附体一般啊，真是这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一个表现啊。您觉得未来我们这个三人女篮的选材方面啊，是否有可能会从 WCBA 啊五人女篮里边选择更多的这个苗子呢？ 其实就像您所说的，那这次这几名队员呢，应该说表现的都非常好，无论是张志廷啊、范继元呀、还是杨舒雨啊、还是王丽丽，那尤其是王丽丽，刚才大爷也说到了，已经被王丽丽圈粉了，是吧？ 嗯， 对。然后我觉得在说到潜力的这方面，那我觉得就是在人员上的这种调整。那其实像我们这次去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那其实还怎么说呢，就是还没有没有囊括，应该说没有，除了这个女五人比赛之外，这个并没有把所有的优秀的球员然后能够全力以赴去打这个奥运会，因为毕竟我们还有五人篮球的比赛也要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将来如果说在三人篮球或五人篮球这个项目上，如果说能够允许比如说有尖项或者说是有一些球员然后能够去专门去攻三人篮球这个项目的话那有更多的合适的球员然后能够去参与这个项目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成绩还会就能够长盛不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关于在潜力这方面，那人员上应该说是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挖。 嗯，云芷，这一次三人女篮啊，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没有像其他的欧美国家一样，他们已经有了成型的成体系的这种职业联赛，咱们还是仅仅是一个开始的这种阶段。那您觉得接下来如果咱们真是有了职业联赛这个体系，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到这个项目更好的去在未来跟一些国际的对手去竞争呢？ 成体系的这种职业联赛，咱们还是仅仅是一个开始的这种阶段，那您觉得接下来如果咱们真是有了职业联赛这个体系，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到这个项目更好的去在未来跟一些国际的对手去竞争呢？ 嗯，随着这次奥运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那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无论是在体育局这个层面，还是篮协这个层面，以及各大赞助商这个层面，那我相信对这项运动一定会越来越重视，然后也愿意去开展这样的运动。其实比赛这些年，应该说我们三人的比赛还是不少的，那么包括在联赛当中也在逐步的去推广和推进。那随着这次比赛奥运会的那么取得这么一个优秀的成绩，那我相信将来的这个项目上肯定会有更长远的规划吧。 当然这说到了三人女篮哈，还有五人女篮，五人女篮的姑娘们，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她们在接下来小组赛的这个比赛有更好的表现。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坎贝奇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女篮的姑娘们，其实在小组赛的三个对手里面 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姑娘们，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他们在接下来小组赛这个比赛有更好的表现，因为澳大利亚呢是坎贝奇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女篮的姑娘们，其实在小组赛的三个对手里面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云芝， 确实像您所说的，就是坎贝奇这次没能参赛，应该说不光是给中国女篮吧，然后给所有的球队都应该说是提升了信心吧，因为坎贝奇在澳大利亚的这种战术地位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应该说现在除了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在五人制的比赛中应该说也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去冲击很好的成绩。那从现在，一个是从本身现在世界范围上来看的话，那除了美国女篮，那么一枝独秀，其他的队伍其实，你像包括澳大利亚呀、中国呀、比利时啊，那这些队伍，西班牙呢，其实都是在水平在伯仲之间，谁输谁赢，都是有可能的。这么一个是外部环境，再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部环境来说，就像刚才大爷所说的，那这一波队员。老中青结合的也非常的好，那么队伍当中既有经验丰富的球员，比如你像邵婷、李梦，那么这些都是在球队当中经验非常具有非常多的大赛经验的球员，那同时也有非常有潜力的新秀，包括李月如、韩旭那像这样的球员也是正因为有这些优秀的球员，而且在年龄结构上在球队的整个的无论是技战术方面还是身体这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所以从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环境来说，那确实这届奥运会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是非常有机会在比赛当中去创造出一个好的成绩的。 那之前许立民指导 是 应该说的是保八争四。 然后国际篮联给这个说的排名第四的这个，反正我们希望啊，中国女篮这个成绩越好，我们越高兴。当然也得聊聊男篮这边啊。男篮虽然我们五人男篮没进去啊，但是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一次美国男篮似乎他们的这个优势不如以前那么的明显了。也想让云芝给我们解读解读，就是奥运男篮的这一方面，美国男篮这一次夺冠的机会还大吗？另外，其他的球队是否也有机会呢？ 这一次。美国男篮似乎他们的这个优势不如以前那么的明显了，也想让 哇， 跟我们解读解读。 郭大爷那边已经展示了自己，科比 的 球衣。 哎呦， 机会还大吗？另外，其他的球队是否也有机会？ 机会，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那无论是哦，那有一个美国男篮的粉丝， 没有，我就想说，科比曾经说过一句，就美国男篮不要认为你稳了，记得吗？这是在篮球世锦赛前面拍的那个片儿，科比说了一句，美国男篮不要认为你稳了。对，我看对法国那场比赛了，完全被压着打， 是。预选这不是那个什么热身赛时候就没打过法国，这回正赛 就 没打过。 对，是就像在包括之前的热身赛，那么美国队也是连续的输球。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主要是有几点吧，那一个是世界篮球的水平的这种接近，包括在 NBA， 那么现在其实在 NBA 当中最好的球员那也都是来自于欧洲，包括约基奇、东契奇，那都是一些欧洲的球员。那所以从这块来说的话，一个是世界篮球的水平这种接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从可能大家以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从心理上可能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不能说恐惧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劣势，但是随着这种国际交流的这种接近那么有更多的球员，他们在平时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和 NBA 的球员交手。那么在这种交手当中，无形当中就增长了所有国际球员的那种信心。那么当他们回到各自的祖国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他这种信心传递给他的队友，告诉他们你们是有能力、有机会去战胜美国男篮的。所以从这块来说的话，那么一个是国际篮球水平的接近，然后再一个就是，其他球队在自信心方面的增长，那么包括美国男篮在自身呢，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球员会受到一些伤病的困扰，不能够集中 最优秀的球员去参加这届奥运会，那么都是会给，我觉得给所有的球队强队机会的吧。 嗯，是，当然了，我们再聊回亚洲篮球啊，这中国男篮未来的对手，那很多人说那就是日本男篮，日本男篮八村垒，还有这个渡边雄太，等等的什么这马场雄大啊，这一波球员都出来了，而且他是在奥运会的比赛感觉还是有一些亮眼的表现。也想问问云芷啊，您觉得未来中国男篮如何抗衡这样的一个逐渐变强的日本男篮呢？啊，我们有哪些急需要去做的事儿呢？ 等等的什么这马场雄大，这一波球员都出来了。而且他是在奥运会的比赛感觉还是有一些亮眼的表现，也想问问云芷，您觉得未来中国男篮如何抗衡这样的一个逐渐变强的日本男篮呢？我们有哪些急需要去做的事儿？ 那从日本男篮这几年的崛起来说，我觉得他们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应该说占的便宜吧，或者说是他们得到最大的一种体会，就是他们的这个国际球员，那么包括你像巴森莱，他也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包括渡边也是在美国一直在打球，那我觉得，所以从他们的这种国际球这个比赛的这种经验来说，给日本男篮也是带来了这种实力上的增长。那作为我们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优秀的球员，然后比如说在欧洲啊，在美国啊去接受训练。那我觉得如何去把这些球员然后能够把这一部分球员然后能够让他们有机会然后进入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字号队伍的体系当中去，让他们能够去熟悉，然后让他们能够去适应这个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打法呀，或者是国家队的一些要求。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自身的 CBA 的联赛当中，那么去内练，那必须要有条件，然后呢，在规则上也好，还是在这个联赛整个的方向也好，要给我们自己的国内球员，给他们提供他们展示自己、提高自己、锻炼自己的机会，而不是说把所有的困难或者说把所有的这种责任都压在外援的身上，让外援去在联赛当中去肩负起 CBA 的这个整个联赛的无论是观赏也好啊，还是竞技水平也好，而不是说要让外援去主导这个舞台，而是要给我们自己的国内球员去搭台，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去进行的去展示自己，然后去提高自己。那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提高我们中国篮球的水平。 确实是如云芷所说哈，那接下来其实新赛季的 CBA 是挺受期待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最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赛季当中我们是一个赛会制全华班的这么一个节奏，那这样的话就会给本土的球员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谢谢云芷，谢谢郭大爷，谢谢清瑞啊，谢谢三位，我们今天的三位大咖嘉宾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连麦当中啊，也我们在今后的这个日子当中一起来关注着东京奥运会的进程，谢谢三位，拜拜， 再见。 谢谢云芷，谢谢郭大爷。每个瞬间。 这样走过风风雨雨，多少沉浮记得清清楚楚，三九严冬，烈日酷暑，无怨无悔，从头。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跟丁文斌丁芷啊再聊几句啊，因为确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女排现在也是非常非常要劲儿的时候，因为今天的这一场跟俄罗斯之间的较量2-3输掉了比赛，那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下面的路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啊，我们在下面要面对意大利这个对手，还怎么能调整一下，因为前三场比赛当中我们在拦网这个环节其实做的都不够好啊，所以接下来对于女排来讲，如何在这个短暂的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好好的调整一下去做好应对意大利的准备，丁芷是不是给我们也支支招啊？ 停止。好。 好，那谢谢丁芷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研习社》啊，这是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特别节目。刚才连麦的环节啊，这是一个很别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创新。 是。确实也让大家通过网络和音频两个端口啊，一起来跟我们关注东京奥运会上的，尤其是这些女将们啊。 没错， 刚才我们的几位嘉宾其实都谈到了女篮、女排，包括女足的姑娘们，真的我们不只是在大赛的时候关注她们，而是在平时的每个他们的比赛日啊，都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 没错啊，尤其还想多说几句关于中国女排的事儿啊。大家都看了下午的这个女排的比赛，女排输给了这个俄罗斯奥运队，俄罗斯奥运队可以说是这几个娃呀，完全打开了。而我们中国女排赛后看到郎平指导，他也是讲述了最客观的原因啊，又说了关于朱婷的事儿。 对。 朱婷下一场比赛就很有可能就 不能出战 了。 真的，这是让我们最揪心的一点。因为在奥运赛前啊，包括我们在打世联赛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哎，朱婷的伤势有这么严重吗？ 对 啊，但是确实在这几场经历的奥运的三场败仗里边，我们看到朱婷真的是在带伤坚持作战啊。她经常说自己的手都疼得发不上力。 没错。是手发不上力了，然后你看他的这个扣球包括这个郎指导说了，这怎么不下球啊，这朱婷赛后也说了包括有一些队员说好像这个感觉跟他以往的这样的评估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当时我也看到了这个对王梦洁的一个点评有些人说王梦洁怎么表现不好什么的但是看到了郎平指导其实对于这个王梦洁的表现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客观来讲，中国女排想要出现这个概率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因为连续输三场，下场对意大利全胜的球队， 是 这拿一分都很难在她的身上之后阿根廷就算咱们3-0把她办了，但是你说跟其他队去比俄罗斯这美国意大利以及土耳其这四队咱都比不过，那一个小组就出现四个名额。 这边还有很多嘉玲在我们的几个平台上啊，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跟我们互动。四九城说现在朱婷这情况打不打区别大吗？哎，最后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就休息吧。 另外这边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国际篮联的事儿说这日本队为什么在奥运会上感觉成绩有大幅度的提升实力变强了，日本男篮因为他们有几位这个所谓的规划球员，他也提到了这国际篮联只允许一名规划，而且必须在16岁之前完成这规划这个确实要想办这事儿还得趁早才行。 确实得未雨绸缪从球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可能才后面有机会但是今天我们聊到了奥运看女将您都关注哪些奥运赛场的女将唯有战斗说女篮咱不是也后继有人吗？ 对， 还有那个小学组就 追平姚主席的身高的天选少女啊。 啊，是。两米二级的身高， 嗯， 还得能长。 对，但是现在的整个的世界篮坛的趋势，可不只是说我们有身材有身高就可以了， 嗯， 更关键的是这种球商，打球的智商， 没错， 这个是真的是要从小耳濡目染的啊，慢慢的去培养的。有的时候当球员成型了之后， 嗯， 你会发现，再去提升球商，再去提升意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是，所以打篮球并不是说这个大高个儿，他当然大高个儿占天然的优势，但是不是说就是你长得高你就一定能打篮球，还有这个脚步你必须得灵活才行，你得跟像姚明一样的这个灵活度，另外你这个身材不能是只是瘦高，还得有力量，还得有一定的肌肉才行。所以，对于那位这个女篮姑娘，天赋异禀，但是未来可能需要走的路也是挺长的啊。这是关于女将的事儿啊。当然，刚才我们也是见证了中国军团的这个乒乓球女单获得了这个金银牌。陈梦是4-2战胜了孙颖莎，但是赛后感觉两个人呢，这共同拿起这国旗的时候，还是队内赛的感觉。 对，就是队内虽然说在球台上啊，互相之间是有着那种胜负欲的比拼，但是在领奖台上拿起国旗的那一刻，哎，还是互相之间相视一笑，哎，这块金牌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虽然说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尤其是在混双项目当中，日本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也是为了去抑制中国军团的这种绝对实力，所以从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开始，混双项目也成为了奥运会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但是没有关系，相信梦之队啊，相信在经历了这一次混双的失利之后，在之后的无论是今天的女单，还是明天的男单以及后面的团体赛，都是会继续展示我们那个王者之师王牌的实力。 是，黑暗需要光明说了，今天我们提到了奥运赛场最关注哪些女将啊？他说呢，必然是乒乓球的陈梦啊，陈梦在奥运会当中女单夺冠，这个乒乓球男单和女单在奥运会夺冠的这个球员啊，难免未来会被当作是中国这个乒乓球的一个领军人物， 哎， 是吧？那这个陈梦已经夺了这个冠军了，他当仁不让，未来将会扛起中国乒乓球女单这个大旗啊。当然，他未来的这个对手啊，这一次我们见识到了伊藤美诚，未来还会将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啊，还要面对伊藤美诚。 对，刚才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嘉宾连线的时候，我们新闻台的主持人清瑞啊，曾经也是一位乒乓球的小球手，一个青少年的球员，他也说了，伊藤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他呢，就是有他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点，无论是他的发球啊，还是他整个的这种套路啊，他去这种大力的搏杀，其实都是比较的出其不意，也许我们适应了之后，就不再害怕这样的对手。 是，好，我们前两个时段给您聊了很多关于奥运的内容，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体坛夜话继续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 这周啊，雨水是天气的主旋律，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略有下降。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啊，本市有较强的降雨，降雨主要时段呢出现在今天傍晚到夜间，雨量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同时北风较大，阵风的风力有六级左右。降雨天气呢，将对交通影响比较大，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避开下凹市立交桥等积水的隐患点，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明天白天降雨天气逐渐减弱，直到结束。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阴有小雨，偏北风三四级，气温在22度到24度。明天早晨有雨，不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级，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光照不佳，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弱。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慧凡。我们已经来到了体坛夜话的最后一个时段啊，22点到22点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奥运看女将，而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女孩子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没错， 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啊，游泳的场馆里边，张雨霏那个 是 美丽的出水芙蓉的一笑，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而且个个都是巾帼红颜啊，巾帼不让须眉，确实是。 还有前几天的啊，张佳琪，咱们北京的小将， 对， 在跳水项目当中啊，稳稳的拿到了这一块金牌之后，那个奶声奶气，那个萌萌哒小可爱，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这边唯有战斗也说了乒乓球的事儿啊。日本记者采访半决赛晋级的陈梦啊，他说：“你对伊藤选手比赛怎么看？”陈梦说：“等他能进决赛再说吧。”哈，这一口毒奶，他没有进决赛， 哎、 是吧？ 真是。 好，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接下来连线环节将会，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东京采访的本台记者京泽。京泽，你好，在线上吗？ 在线，主持人您好。 好，京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收获、特别的感悟啊？ 今天其实我觉得在上午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或者跟我的朋友分享说，我们今天中国是预拿了5块金牌，因为有2块呢是在游泳方面的，一个是张雨霏拿到了200节的女子200节泳的冠军，以及在80分钟以后，他又和他的搭档拿到了4x200米自由泳的冠军。 是， 但是这两项在比赛的中间呢，我们又听到了3个非常好的消息。一个是陈清，不好意思，一个是郑思维、黄雅琼以及王一律、黄东萍，他们纷纷晋级了这个乒乓球的混双的比赛， 可以说是提前包揽了金银牌，以及乒乓球的男单和女单也是提前包揽了金银牌，所以我说今天可能我们收获了五块金牌，有三块是玉金牌，只是等待实际的给我们发出来。所以说今天就像过年了一样，觉得特别的开心，是我来到东京以后最开心的一天。 嗯，其实今天金泽也是收获满满啊，因为尤其是4x200米自由泳接力啊，这是我们应该是意料之外的一块金牌，尤其是在最后李冰洁在最后一棒啊跟莱德基之间的那个对决， 是、 啊、很快莱德基感觉他马上就要赶超上来了，但是最后李冰洁还是扛住了这一块金牌。所以也想跟金泽来聊一聊，确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奥运看女将啊，金泽是见证了今天这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当然还有很多的时刻都特别的值得纪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张雨霏今天的那个出水芙蓉的一笑啊，张佳琪的那个萌萌哒小可爱的样子，杨舒予的那个飒爽的英姿， 是 啊，陈清晨的那个霸气啊等等，就很多的这些女运动员啊，真的都有他们在奥运赛场上一种别样的美啊。 没错， 那金泽也给我们聊一聊吧，你在现场在那个第一时间很近距离的观看到的那种感受。 嗯，可能对于女运动员来说的话，我今天感受最深的那一定是张雨霏。她不仅仅是笑容很漂亮，她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思路又很清晰又很幽默的这么一个姑娘。比如说她在跟我们聊说为什么你出战4x200米自由泳的比赛的时候，因为她主攻的其实是蝶泳，一个蝶泳的人突然出现在了自由泳的比赛当中，她觉得很意外，我们也觉得很意外。她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哪知道我会游自由泳啊，我觉得我不会游自由泳但是就是说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想到还会在参加完蝶泳以后再参加这个自由泳的比赛，以及包括他在跟我们聊他的这个这几年的跌宕起伏的时候，比如说前几年他一直是跌入谷底，但是他一直都觉得这是教练对他的一种训练方式，是有计划的让他跌入谷底再触底反弹，他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么一个姑娘。然后再来说一下张佳琪。其实张佳琪我在2018年的亚运会的时候就采访过她，当时她还是一个13、14岁比现在更萌，说话声音更奶声奶气的这么一个姑娘。当时问她问题的时候，她可能最想听到的问她的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得到一个芭比娃娃，她会非常的开心跟我们说我特别的想，因为我觉得我夺冠了，我应该可以跟我的领队呀、跟我的家人说得到一个芭比娃娃，这是对他的奖励。但是我觉得这四年的他自己也成长了，他不再是一个看着还是一个奶萌奶萌的小姑娘，但是我觉得他不仅不管是在赛场上那种成熟的技术成熟的表现，还是和他的搭档就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的这种表现，就是觉得她更加的成熟了，更加的可以独当一面了，也是一个大姑娘了。这两个姑娘我是觉得印象最为深刻的。 真是有一种我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啊！虽然样子还是那个萌萌哒奶声奶气的样子，但是她心里已经很成熟了啊！当然我们的记者金泽也是第一次去到奥运会的采访，之前也有很多大赛的采访经验，比如说在亚运会上，所以也聊一聊这一次不一样的东京奥运会上的这些女记者们吧。 没错， 女记者也是奥运赛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啊，尤其金泽平时我也关注到你的这个视角都很独特，而且呢观察非常的细腻啊。以女性的视角来关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话，是否能够看出来这个女将尽管有一些可能比如外表比较柔弱啊，颜值非常高，但是啊一到这个赛场当中那股劲儿啊是不让任何人的，是吧金泽？ 金泽腼腆的笑了。 我觉得在赛场的姑娘们真的都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就包括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可能更加接近的是她真实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说话比较腼腆，比如说回答问题有时候不太会回答我们记者的问题，有时候会腼腆的笑，或者说跟队友开玩笑之类的，这是一个很生活中他们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赛场之上看到他们都是那种冷静又自持。比如说今天的这个4x200米游泳， 混合接力，最后一棒李冰洁，哇，他真的是，他在赛后的时候跟我说，我根本没有看到旁边有任何对手，我不看他们的，我只管往前游，我就要最后一棒把前面三个人所有的努力全都保持下来。因为为什么把李冰洁放在最后一棒，因为他们的教练觉得李冰洁是内心，他是四个人当中内心最强大的一个姑娘，她能够顶住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把她放在了最后一棒。但是在赛后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一个女孩子，太可爱了。包括杨倩也是，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在赛场就是冷静的对准前面的这个靶子，然后按动她的这个手枪的这个扣，但是在赛场之外，我又觉得她的萌萌的发卡，然后他的手上的珍珠的这个 美甲， 都能看出他是一美甲，都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爱美、非常爱自己，同时又非常有个性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就这样的反差萌，给我们来说感觉都非常的好。就是我们的运动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运动员，我们看到的他的点也不仅仅是他的在赛场上的优异的成绩，还有他在场下他的活泼动人的样子，让我们都觉得。我们记者相互交流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觉得啊，太可爱了，都是用这样来形容，太可爱了。 哎，真是这样。就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尤其是这些零零后的这些小将们啊，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运动员需要那种无我的状态，因为在进入到那个比赛的进程当中的时候，特别需要忘掉所有的一切，忘掉身边的对手，甚至是忘掉自己啊，只是向着那个最终的目标去冲刺。但是同时，他们又在赛场之外能够展现出来一个这么丰厚的血肉丰满的一个自己，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上很不一样的一点啊。当然，这一次的东京奥运更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是一次经历着新冠疫情的奥运会啊，防疫也是成为了这一次奥运会的一个最关键的前提。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四位记者去到前方的时候，真的也是一个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也是背负着这个很多的这种防疫方面的压力。那金泽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很特别的这一次奥运的采访经历里边有哪些比较不容易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对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我来说，好像没有感受特别多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就是团队合作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起来报选题，然后每天晚上都是一起开会，每天晚上都是等着彼此回到这个小小的临时的家里面，然后一起来商量明天你去这个，明天我去那个，然后包括两个男生，李维和齐良博也都会说，哎，这个项目其实离我们的酒店太近了，又太晚了，你们女生就别去了，我们男生来扛，你们看看早上的项目，或者中午的项目一定要盯好，这两个你们盯好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来做。然后包括每次我们商量开会的时候，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包括在赛场之上，因为在出门在外都是靠同行嘛。其实同行之间，比如说昨天我这个体操的比赛结束以后，都已经是11点12点，写完稿子都已经是1点了。然后这个中国日报的记者就会说，我来帮你打车，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自动的叫车系统，说我给你打好车，然后你上到车以后就告诉我，下了车以后也要告诉我，其实就是有一种很暖心的感觉。可能其他的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疫情，但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做好防护。我们去到 MPC 主新闻中心的时候，从进去然后去那儿到了20分钟，可能要去消毒洗手3-4次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对自己防疫负责，就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负责。我觉得在至少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保持这样良好的心态，然后互帮互助，我真的觉得困难没有那么大。 真好啊，这样的就团队协作的感觉 是 啊，是让前方的记者真是有一种抱团的这种温暖在里边。 对，而且这一次我看就是每一天采访的项目也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设计。金泽，那你明天会去关注的依然是这个女生非常强势的项目，亦或是你要去转换一下，关注一下男生很强势的项目吗？ 明天我关注的是女子的这个蹦床项目，依然是我们一个夺金大热门。 是， 这个对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优势项目。就看在明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女生是不是可以发挥出她自己的这样的真实的水平。我觉得发挥出来就可以了，我去见证一下。 嗯，那我们的其他的三位记者，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安排？静泽是不是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嗯，好的。明天呢，其实我们四个人会分开到很多个赛场之外。有人应该会去女篮，因为齐梁博可能会去女篮观看女篮对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个比赛。 嗯， 当然我们的射击的比赛，包括羽毛球，其实羽毛球是一块很关键的，也很关键的一个内战。 是， 郑思维、黄雅琼以及黄东萍、 王一律跟黄东萍， 他们将、 嗯、 对对对，他们没有，其实也不会说没有想到他们是包揽了金银牌，因为他们现在世界的排名就是一二名，所以这块稳稳的金牌我们就让李维去了，让他垫金一下。 嗯，真的，李维这次也不容易啊。 以他的这样的属性和体质来说， 嗯、 确实，我们在这方面对他有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照顾。然后，当然林苑也会去看乒乓球的男单的决赛，其实这也是一块队内的比赛，是樊振东对阵马龙。 嗯， 当今天马龙艰难的赢得了对手以后，我们都说还是龙队是最稳的。 嗯， 所以说，嗯。第一天我们的混双比赛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嗯， 但是我觉得不能把整个乒乓球队一直以来的这个努力而抹杀掉。我觉得对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和领域之内吧，我们还是永远的神，我觉得是这样的。 YYDS 好，谢谢金泽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金泽后续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的， 嗯，好的， 再见， 金 泽。好，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今天直播的是慧凡和康乐啊，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体坛夜话，昨天是刚刚开始的这个聊天的功能，今天就好多朋友都来了。 嗯，对，可能您还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的这个功能啊，只要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去收听体坛夜话这个时段的节目，您打开之后点击那个小小的蓝色的对话框，直接就可以点进来了，就是聊天室了。 是， 真水无香说到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奥运看女将啊。 嗯， 他说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赛，四位姑娘不论是气质还是风度，用北京话来讲那都没得挑啊。刚才还有一位嘉玲提到了这一场比赛确实是赢得太漂亮了，9720说赢得太硬气了。 是， 嗯，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奥运会赛场当中比的还是硬实力啊，在实力之上你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说法啊，什么意志品质啊，这个基础都是实力。 哎，怎么感觉就是你无情的就 Q 到了谁谁谁呢？ 是这个需要总结的很多很多呀，就是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收获，今天又是见证了这个金牌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同样呢也有这个揣到兜里的这个金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乒乓球， 和羽毛球的混双， 对，和羽毛球啊，仍然是两个最让我们这个安心的项目了啊。唯有战斗他说了，还有前两天这个杨倩的小姑娘有一个故事，说以前比赛时候被发现睡着在了练习场啊，裁判去叫她的教练说你队员睡着了啊，据说还有一次在国内比赛睡过头了啊，结果只能是改签高铁。所以说这小姑娘还是有点憨憨的萌萌的，非常的可爱。 对，真是一个萌憨憨啊，是这样一个感觉，还是一个睡神啊。当然说到了一些绝地反击的女将的经典名局，黑暗需要光明说今儿上午的莎莎第二局，落后5分居然给扳回来，也算是绝地反击啊。 对， 包括今天樊振东小胖也是惊险刺激， 没错， 拿下了这个比赛啊，进入到了决赛，跟龙队会师了。 是，这边 Mr. Week 说了，这奥恰洛夫也厉害 啊确实，这个马龙也是遭遇到了一定的这个阻碍啊，奥恰洛夫他这个反手的这一下确实是见功底啊，这就是欧洲这个他们这个派系的球员的一个特点啊。 嗯，我们看到风云者说，你们还说乒乓混双呢啊？比赛前节目里是怎么说的？还说要让人家混双， 输了之后惠小凡得负主要责任。 哎呦，当时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正常的评估，而且这个当时混双我记得前两局打的是砍瓜切菜， 嗯 啊，你像这个刘诗雯啊正反手全部罩住对方伊藤美诚，而许昕呢也不怎么吃对方的发球啊，很平稳。没想到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确实真的有时候就是风云突变， 嗯，很难讲说临场会发生什么，所以也是一个心态之间的比拼。你看中日在乒乓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日本被压了这么多年，他们是多么的渴望去拿到一块新的项目的金牌。 是， 那混双这项目也就是为中国军团量身定制的，果然日本队的准备更加的充分。 嗯 啊，你看他们在第二局的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调整了， 是， 从这种开局的大力搏杀转变成了伊藤和水谷隼两个人轮番的去限制许昕的上手。 没错，所以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的层级上面丢金牌真的非常少见，算上这一次就是丢的第五块金牌了啊！包括1988年汉城奥运会刚刚进入这个竞赛的单元的乒乓球项目，这丢了两块，都丢给了原来的这个南韩，是叫这个，就是这个名字的啊，两位队员我记得啊。之后92年的时候输给了瓦尔德内尔，老瓦丢了一块，04年的时候输给了韩国的柳承敏啊，再到今年的混双丢了这一块。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些过程，不是一只王者之师说就永远不会输球也不能输球， 没错， 怎么在这样的偶尔的一次失利当中去找到自己的那个节奏， 哎， 啊，这就是王者之师的实力 啊！你好像也在 Q 某支球队啊， 哎呀， 说 又让大家想到女排了是吧？ 对啊，一号线说了，女排也回家了， 嗯， 啊，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的回家， 对对，还有机会啊。 是啊，但是这说一说理论上出现的可能，这怎么又跑到了中国男足这儿了是吧？这中国女排和中国男足啊，以往再怎么想说这俩也挂不上钩， 嗯 啊，但是这届大赛当中。奥运会确实是一大冷门，巨大的冷门，大家分析分析这两天到底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郎平指导也承认了，就是朱婷的手伤，她不下球，扣不下去，以至于中国队的主攻这边不给力，那这其他的这个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副攻啊也受到牵制，其他的位置压力变大了，发挥的也不好。 嗯，0884也说女排三场打下来真就是四个字，技不如人吧。奥运之后重新再来确实在这个新的东京的奥运周期当中，我们也看到世界女排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对， 其实世界女排都在技术上有了更好的革新啊，不只是在就讲求一个身体上的优势了，他们也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去抠得更加的细致。 是， 而我们呢在人才的储备上跟5年之前的里约完全不一样，那时候里约我们是有骑兵可以上场的， 没错。 但是在看这一次女排，即使是朱婷啊伤病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替补能够派上阵来。 对啊，所以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对 啊，中国女排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你是聚光灯照着的卫冕冠军，全世界各个球队都研究你，而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多的这样的新人。很有实力有天赋的新人的涌现，那你只能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看看中国女排周围的这些对手啊，都有一些很强实力的新人涌现。我们观察中国女排呢除了朱婷等等这些老将又比之前大了几岁之外有伤病，包括这个状态不如以往了另外这个战术被人研究的比较透了我们有其他的实力的增长点吗？好像还真的很少。 嗯，尤其你说到老将，哎呀，一想到闫妮还在坚持啊，还在为了这个延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在坚持。其实丁霞也在队里算是老将了， 没错。 包括这次没有上场，但是也在女排的这个阵容当中的小童， 对， 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怎么去让后辈的人才，让新人更多的去涌现出来，这真的是中国女排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大的课题。 没错，另外有一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对，就竞技体育当中没有永恒的这个王你这个王冠戴到你的头上这不可能永远戴着而且这个王冠它是有重量的你想一直保持在世界的巅峰 当中，尤其是这个女排啊，各支球队如此推陈出新啊，这个欧洲的联赛如此发达的今天，对吧？啊，人家的联赛一直在打着，而我们这边由于疫情的原因，可能啊缺少了与国际对手交流很多的机会啊，这可能都是一些输球的原因吧。啊，这边 Frank 和他说了，心疼女排啊，也心疼郎平指导。 9986说女排啊，咱也别多分析了。因为接下来郎导的任期是到东京奥运会结束， 对 未来的中国女排，哎呀，看看联赛啊，尤其是在疫情当中的联赛，那个非常让大家觉得很奇特的赛程，再看看年轻球员难堪大任，可能我们也需要度过一段时间这个新人慢慢成长的那个阵痛期。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讲，新老交替都会有这个阵痛，因为尤其是你之前获得冠军的这个班底这个成员，你很难说这个教练、原来都给我立过功的球员，我说不用谁了、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另外你会有一个习惯性的这个惯性，觉得他还是那么的好、但是可能、跟几年之前的一个状态等等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了、所以说、中国女排未来的这个更新换代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对比之下，中国女篮前几年就已经很好的完成了这个更新换代啊，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女篮整体的年龄段都是非常年轻的 啊，真的是特别理想的一个年龄段的搭配啊，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些年轻的中锋们啊，像韩旭，像李月如，我们在内线上的这种绝对的优势能不能在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在小组赛当中我们要面对波多黎各这个最弱的对手，我们已经是赢下来了， 对， 那接下来面对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时候，我们看看女篮的姑娘们会怎么去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康乐一直说把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女篮姑娘们的目标往前再努一把，再定一下、就是拿到四强的位置。 是啊，我相信女篮姑娘们的心里一定是不甘心说就指定一个这进到八强就满意了、包括主教练许立民指导，我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啊，他一般都是说的话都是搂得住的。比如说有80%的实力，他可能只说50%啊，是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再加上这个非吧国际篮联对女篮的这个青睐啊，认为我们现在排在实力榜的第四位， 这有没有一点奶的成分？你就说实话 啊，希望不是所谓的一口毒奶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毒不毒奶的，在实力面前那都是浮云了。希望中国女篮用他们的实力啊战胜一切的质疑。好，我们今天真的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们通过听听 FM 来聊天，现在还在发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平爷说了，不了解对手的水平，盲目的期望值过高，导致输球，是有道理的。 是，还真得是在一个周期当中啊，在审视自己的同时，也同时审视着身边的这些对手。因为卫冕冠军就是一张名牌。 没错，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特别节目聊的就是奥运会当中您最难忘的女将，说实话，惠小凡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女将啊，我有一点私心。 怎么的？ 作为一个男同胞 啊，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男子汉健儿们啊，在东京奥运会上未来的几天啊，能够更加给力，就像我们的举重是吧，多给力啊， 中国力量 啊，是，包括我们的体操肖若腾也非常给力，尽管是夺了银牌，但是这个价值不差于金牌啊，希望我们的男同胞越来越给力，然后女同胞延续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光的时刻。 对，接下来的几天还会迎来一个大项，就是田径大项的开始。 是 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像我们的百米飞人，像其他的一些项目上，都会有所斩获吧。 没错， 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 是的，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马上的时间就到了，今天节目是由慧凡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东京快报。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诸葛亮。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东京快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东京快报，我是康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进行的一场焦点大战，这是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的女单的决赛。结果陈梦是战胜了队友孙颖莎，获得了女单的金牌。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中国的两位运动员获得了金银牌。当然了，在稍早时间进行的女单铜牌战当中，赛会的三号种子选手日本的一姐伊藤美诚用时47分钟，是4-1逆转战胜了赛会的26号种子新加坡选手于梦雨。